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港金报16,580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美元，卖出系1,801.3美元。港汇指数101.8，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中院评论 Irene， 我就是参加轮椅剑击的项目的，我就选了一首歌 Serini 和小肥版本的青春总比我们残奥的运动员，因为希望我们可以将我们青春的汗水可以发挥在个舞台上面。 听身每个灾难其实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了。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是吧，会有些咳啊、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咧，好难分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咧？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咯。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噶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呢就马鼎盛放假了，我请回我们哇很久没有一起做节目的陶国章，另外一个更久的黄木欣。 大 家好。我觉得现在呢上网听不回，因为上网的节目重温只有一年而已。 哦， 啊，其实呢，就是那连串的节目跟黄木欣讲情绪之乐真的非常好的，我觉得对大家呢真的很有帮助。今晚呢就有个题目就我定的，叫做社交媒體與人際關係。因為講到社交媒體或者現在新的那些，即社交媒體大家都知道啦，Facebook 啦，Twitter 啦，IG 啦，咁甚至而家又話咩，我甚至想嗰啲咩高登啊、連登都包括在內㗎啦。我覺得嗰啲都可以算係㗎啦，即有個平台，平台裏面咧，即一班人咁，即大家組織成為咧 咩 chat room 啊，諸如此類，即係冚嗰啲咧，都屬於所謂，即係因為大家主要係上去嗰個網嗰度咧，就係識啲朋友或者同朋友傾偈啊，或者揾啲人一齊翻嚟，就唔同傳統嗰種。譬如你上個網頁或者上個博客，譬如我上阿圖哥張個博客就抵佢寫啲文啫。咁然之後可能喺下邊留啲言咧，就同佢討論一下啫，係嘛？咁亦都冇嗰度話可以將佢同人哋分享啊，或者散出去啊，諸如此類。咁同埋而家咧，社交媒體再喺呢幾年嘅發展咧，都好快就變成一種揾錢嘅工具，尤其是咧就係後生仔。你而家咧即係內地就犀利啦，嗰啲所謂 KOL 啊，即係負責帶貨，就快整頓噶啦，冇得撈啦，就快。但係嗰樣嘢好緊要，即係有啲真係一年揾幾百萬嘅，甚至上千萬都有嘅。咁就係話，即係你自己做一個咩咯，每日播咯，即係拍片播咁，然之後咧帶貨又好，咩都好，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咁咧，你而家後生仔最快嘅成名，同埋你成咗有名就有利噶啦嘛。咁亦都係靠所謂社交媒體嘅。咁關於社交媒體咧，就好多人都有傾過噶啦。咁生物咧，今晚咧，我想集中一樣嘢咧，就講到所謂人，即係個人際關係啊。即係好多，因為大部分大家講咧，只係社交媒體點樣改變個人。但你改變咗人之後咧，當然就會改變你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噶啦。咁譬如話舉個例，你而家個社會改變咗啦，父母子女嘅關係已經唔能夠同以前啦，或者嚴父啊、慈母已經冇嗰樣嘢噶啦。咁甚至咧，父母子女之間咧，而家講親子關係噶啦，大家要好似朋友咁互相尊重啊，諸如此類，就唔能夠即係以前咧就著重所謂嗰個尊卑嗰、那個權力關係。咁所以我就想睇下今晚我哋傾下，究竟社交媒體點樣改變或者影響到呢個人際關係咧？ 嗯， 喂，陶國章， 好啊，我哋講少少數據先。 好啊， 因為我哋講咗之後，有時就係講理論，但係講翻少少數據，即係啱啱我查翻網上裏邊，大家都好易揾到嘅啫。2020年，做一個應該係台灣嘅個網站做嘅，都係好清楚。咁咧就關於呢個所謂 internet 啊、社交媒體啊，或者係打遊戲機啊等等嘅時間嘅比例。咁佢咧就話平均嗱，呢個咧我再思考一下，就係、 是、 平均咧，而家現代人2020年啊，佢計全球喎、啊。當然就唔係有七十幾億人咁多嘅，可能係50亿啊，或者40几亿人寫上網嘅。大概有6小时43分钟平均数、 平均 即系平均数。但呢个数字咧，我觉得有个可能系bias 啊。 系啊，我 因为嚟讲咧，那个年龄层佢计晒全人类啊嘛，计到埋70岁啊嘛。咁但系其实我哋阿公阿婆嗰啲人唔系好上网啊嘛。咁所以 细路仔都冇咁多时间啦。佢喺学校，佢喺学校上堂嗱，朝头早9点到晏昼即系2-3点，而家通常翻成日噶嘛。咁、剩低落嚟，佢边有咁多时间上网咧？都是一個問題的， 呢個係一個問題。 咁可能咧、你話2020我就唔敢包，因為你而家咧，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啦，好多人喺屋企啦，同埋你用 Zoom 嚟教學啊，用嗰啲嘢。咁你如果計埋 Zoom 嘅時間，可能有嘅， 會計會計。 但係正式即係如果話唔係學習嘅或者工作嘅時間咧，應該就冇嘅。 係 你繼續講啊， 所以呢個平均數咧，佢係6小时咁上下啦。而用 social media 咧，大概係2小时24分钟。咁如果睇嗰啲串流啊、TV 啊嗰啲一般娛樂嗰啲咧，就大概有3小时。 哇！ 一日我都咁犀利 嘅， 即係每個人都睇得韓劇嘅喎要。 係。 咁然之後玩遊戲機咧，佢反而話1小时50分钟。 呢 個係嗰個整個嘅分配啦，即係 internet 裏邊再有 social media 睇串流嗰啲咁樣。但如果講淨係今晚所講嘅 social media 咧，有個有趣的地方就係、 是， 佢話咧平均咧 social media 頭先講大概2.5小时啊，即係中位數。中位數嘅附近裏邊咧，大概係英國、美國呢啲咁樣先進國家。但係兩個極端裏邊咧，最多嘅咧，竟然係菲律賓喎、 哦， 用 social media 哦， 係3点差唔多4小时一日喎、 哦，一日。 未必係我哋嘅姐姐嗰啲菲傭嘅，而 係總之 整個菲律賓可能係平地點樣，跟住落咧就係、是就南美啦，即係包括巴西啊，有啲肯亞或者其實南美洲係上網好social media 好勁嘅，咁少嘅方面咧就係、是、德國啊、荷蘭啊、瑞士，竟然最低嘅方面咧係日本喎、啊，呢、這個又有少少意料不及，只係上呢個 social media 45分钟一日啫，咁、呢個係數據上，咁呢個又值得了解一下。又點解呢個咁樣嘅上網嘅時間裏邊，同埋啲民族性啊，甚至人際關係嘅問題啦，可以討論啦。 嚇，黃寶欣有咩意見？ 我想其實是有關的，即係唔同的國家、不同的相處，即係可能某些宗教，可能佢好鼓勵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咁唔知道會唔會係咁啦。咁但反而我想更深一層就係話除了呢個文化民族性以外，即係我哋好多時候 social media 最直接的理解咧，就係話啊，佢幫助我哋互相溝通啦。咁但係就好似主持講，其實反過來佢呢種工具出現咧，係改變咗我哋嗰個 social relationship。即係我哋常常以為我哋係因為咁樣的關係，所以我哋啊有呢個工具溝通好方便啦，但反而是因為呢個工具的出現而使得我哋原本的可能文化甚至乎一定的民族的溝通方式咧，可能已經會有所不同，甚至乎一啲人際關係都會有啲唔同。 即以前咧就最明顯的啦，就係、是、話通常我哋要面對面溝通噶嘛。咁如果從話即係社會心理學嚟講咧，面與面溝通咧係最好嘅。 其實呢個係好，亦都好有根據。即係譬如我自己去研究情緒哲學，其中一個情緒叫信任啦。咁佢裏邊有啲心理學家研究啊，人同人之間嘅信任係點樣發生咧？咁即係當然你可以俾好多嘅講法出嚟，話你對佢做啲咩好唔好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實話呢啲都唔係重要。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咧，喺你見面頭嗰一秒已經發生咗噶啦，即係我信定唔信你，我望你一眼，其實我個腦已經決定咗啦。 咁犀利！ 但係其實我自己都未知嘅。咁其實因為咧，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咧，好多好直接嘅就係我睇你嘅面部表情啊等等嘅嘢已經決定咗啦。 甚至衣着都係啦。 係啦，當然我同你之後傾偈，我發覺啊、哎，你成日講大話，咁我梗係會改變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最初印象就好關鍵。但係喺社交媒體裏邊呢方面顯然係缺乏嘅。即係佢冇辦法透過呢一種人最原始嘅方式去建立呢種信任，咁於是乎我哋建立嘅關係就唔係建立喺信任上高，咁呢種其實某程度上對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係一種全新嘅關係嚟，即係我哋有史以嚟十萬年以嚟都唔係咁樣識朋友嘅。 咁唔係嗱，依個即係學術啲講咧，就用嗰個字叫做 mediated 啊，即係叫我中文點譯啊？同嗰張 直接性啦，係嘛？ 即係唔係直接嘅咧？就係我哋人見面啦，但係有中間經過一個中介啊，即係人與人之間嘅中介。譬如我面對面同你傾偈，同譬如話甚至我打電話同你傾偈都唔同嘅喎，因為打電話你聽到聲調啫，你睇唔到嗰個表情啊嘛。咁以前我記得我老師咧就係話，啲意大利人做生意咧，無論幾遠都好啦，一定要親自去。大家雙方見面，咁可能未必需要傾生意喎，傾生意嗰啲揾啲手下傾得噶咯喎，甚至你國際政治都係啊，你譬如習近平見拜登，其實所有嘅嘢咧，全部啲手下傾好曬噶啦嘛，邊啲大家可以同意，邊啲可以大家唔同意嘅，咁你國際政治咧，你嗰啲日頭邊咁多時間慢慢大家喺度討論咧，最主要咧就話見面嗰個 point 喺邊度咧，就係話我睇到啊嘛，究竟我而家準備同你簽一個協議，究竟你簽咗信唔信得過你先？好似啊頭先啊黃武欣講，咁就係真係要面對面傾，同埋我面對面傾咧，我就知道你嘅性格係點樣，你個人係唔係即係唔係我中意？我覺得可以同你做deal嘅，而家好中意我呢樣嘢噶嘛，同你一齊合作做事啊嘛，但係咧即係。就算你而家用 Zoom 咧，我唔知道黃冠欣可能有個經驗啦，因為你都係用 Zoom 教嘅書， 係 年紀。咁我想問下你啦，即係你覺得個分別喺邊度咧 ？Zoom 咧其實就有分兩種喎，就分開鏡頭同唔分開鏡頭。咁我哋譬如網上教學咧，基本上咧就好難強迫啲同學仔一定要開鏡頭嘅，因為佢會同你講唔係好方便啊嘛。我後邊可能我個細佬喺度練緊拳，定係只貓度跳嚟跳去咁樣。咁但係咧，當你 於是個度就得翻個黑掹掹。 係啦，咁每個人有個格咁樣啦。咁 張相喺度。 但係當你對住一格格嘅人得個名嘅去講書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差啲嘅，因為你冇辦法睇到。啊，頭先你講呢個 point， 佢明定係唔明咧？佢明幾多咧？我哋平時上堂喺課室裏邊咧，比較容易建立呢種師生關係。咁但係當然，我又會覺得時代係的確係改變嘅。係咪一定唔好咧？咁就即係可以慢慢討論啦。但係其實佢呢個改變係好重要，甚至乎將所謂嘅師生關係呢樣嘢改變咗。以前師生關係其實幾接近於真係親人咁滯嘅。我哋有一種信任喺度嘅，即係有啲咩我唔敢同其他人講，我都會同個老師。但系而家你就唔会噶啦，喺 Zoom 上高，因为你哇，我有时候喺学校撞到啲同学，佢又唔认得我，我又唔认得佢，但系我哋大家已经沟通咗可能14个礼拜 咯， 系啊系啊， 班度噶喎， 系啊， 点解会咁？ 嗱，佢认得我嘅，因为我有开镜头啊嘛，但我又唔认得佢啊嘛，咁所以其实就彼此之间嗰个信任丧失咗嘅时候咧，有时候喺师生关系上高咧都会有所改变，即系最简单就系，譬如我唔会咩都够胆讲。 佢亦都唔會咩都對我夠膽講。咁、哦、而呢個對於師生關係，我覺得係一個遺憾嚟嘅。 嗯， 即系未必系对佢哋最好嘅教育嚟。 唔系，我嘅我就唔系教好耐书啊，即系都间叫做教做客串啦，咁啊教下啲班。咁我的经验咧就系话，你有时就唔算面对面嘅，即系传统嘅上堂方法咧，都只不过譬如一班里边有廿几个学生咁啦，都唔出五个系真系会俾所谓鼓励你嘅，鼓励意思就系咩咧？即系譬如我讲书咁你会点头啊？嗯、或者会即系、就是、你发觉佢系聚精会神听紧，其他嗰啲系面无表情嘅，即系好多系面无表情嘅，或者咧甚至而家咧即系衰到咁耷低个头咁，你唔知佢系咩，系咪睇紧下边嗰只手机啊？诸如此类。咁呢啲即系老实讲，我哋都理唔到噶啦，因为我哋教嗰啲都系大学生，咁佢都系成年人嚟噶嘛。你唔系教小学或者中学，你唔可以喝佢噶嘛。 但系佢咁样做，其实面对面咧都冇问题。即系嗱，你喺度教书，佢啊对住你，可能喺度玩手机，其实都系一个姿态嚟嘅。就即系话，我唔 care 你讲嘅嘢，咁唔紧要啊。起码我同佢已经建立咗个关系，就系、是、我知道原来你唔理我嘅。但系其实喺Zoom 啊或者网上教学就好唔同。其实我唔知佢谂紧咩，即系佢可能喺度食紧面，佢又可能好集中精神听紧，好多可能性。而对于我嚟讲，呢一切都系未知嘅。咁于是乎，我同佢系冇办法建立任何关系，只不过我系将啲信息传递俾佢。咁佢就接收咁樣樣， 佢接唔接收到都未知。 哦，唔知㗎。 總之你係講咗， 我講就講咗啦。 我自己經驗都係㗎、嗯，就係話咧，嗱，佢雖然喺度睇手機啦，但佢至少上你個堂啊嘛。係。咁咧就唔係因為未必因為學校要 do 啦，要睇要 take 嘅，當然嗰個原因之一，即係而家大學 check 得好緊㗎嘛。以前我哋讀大學就冇人理你嘅。你話知咧，即係十幾個禮拜堂堂都唔上啊，個先生見到你係咩？你係我學生咩？佢都唔知嘅，佢唔理你嘅。而家就唔係啦，咁但係至少你假設佢係嚟到，佢都係上你個堂，咁間中咧，佢唔會話過兩三個鐘頭都耷低頭望你噶嘛。突然間可能你講咗句説話咧，嗰、那個從來冇表情嘅學生咧，突然間望咗你一眼，咁於是你知啦，即係黃鳳英講過好啱，我諗一陣間聽下陶國章點講，我就覺得即係做老師，可能你最滿足嗰樣嘢咧，就係、是、你見到學生有反應。 系啊，呢个尤其系睇下点样教学啦。嗱，如果我哋系有啲资料性嗰啲咧，不断系睇 PowerPoint 啊，或者系好多资料性咧，咁、有啲学生系抄啦，有啲可能系借人哋笔记啊，咁嗰啲系一种模式。但系咧，而家嘅其中一点咧就系、是、当我哋要讲一啲比较有 feedback， 有时当系笑话或者一啲经验嘅嘢，一啲生活嘅嘢咧，其实咧就喺课堂里边争好远嘅。你感覺到突然之間啲同學聚精會神，平時可能都係玩下手機咁啊之類咁，但係佢會聽開個問題，同埋有啲 feedback 啊， 必 須有少少笑聲啊，呢個好緊要。我哋講笑話，突然間咧，我發覺咧，我呢兩年裏邊因為用 Zoom 嘅方面咧，冇乜興致講一啲 笑話， 唔一定係笑話嘅一啲比較係感性少少，或者係一啲比較趣味性嘅嘢。因為嚟講咧。你係 講個故仔啊，咁都少咗啊， 少咗㗎，因為咧，你講嗰陣時嚟講咧，第一次講嗰陣時，你好似自言自語咁樣，就咁你覺得平時咧就有啲人笑啊，有啲人發啊，有 feedback 啊咁樣。但當你冇曬 feedback 嗰陣時咧，下一次咧冇咗個 motivation， 係你唔想講，冇動機講。 所以我自己發覺呢兩年講書係嚴肅咗好多，資料性好多，好驚有空白嘅嘢不斷咁樣整一啲資料出嚟咁樣，因為你冇咗個對話啊嘛。 唔係呢個我都覺得好緊要嘅，就嗱，譬如我哋喺廣東廣大都試過啦，早期因為疫情咧，根本就唔能夠翻嚟呢個直播室度講嚟做節目嘅，大家都喺電話嗰度做嘅啫。咁電話做真係爭啲嘅喎，完全爭啲 嘅 喎。 呢個的確係同人嗰個原始嘅溝通好有關係，即係頭先講一秒決定信唔信任，而更加其實另再多少少嘅時候。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最简单就是当我表现到好不开心的时候，其实我是预期你见到我不开心，然后你会表达一些可能安慰啊，或者你就算不同意我不开心都好，但你都有所表示。但如果当我表达到好不开心，但是你是呆了的，那我就会怀疑其实你是不是听我讲话的，你是不是人来的，这样。即是有时候在 如果人際關係好多種啦，其實頭先講到師生嗰種，其實我哋成日都話老師要教學問，但其實更加重要教佢做人啊，諸如此類。但係呢啲冇得講嘅，冇乜道理。但係你只係將你自己嘅感受同佢講咗，希望佢亦都有所回應咁樣。咁但係當佢冇咧，你就好困難啦。 同埋呢個前提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就而家脱離咗學生生涯好耐啦，咁都係做老師生涯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就要建立所謂師生嘅關係啦，好似黃老師，你見唔到咧？你完全即係得閒無事，佢整個電郵俾你，或者夜晚嘅時候咧，喺個 Facebook 度或者 Twitter 突然間寫句嘢俾你，咁呢個關係係好似即係差啲嘅， 係啊， 即係你同埋你犯甚，即係你上堂面對面完咗啦，咁佢可能嚟到問你幾句嘢啫，咁嗰陣時你慢慢開始接嗰種關係係比較好啲嘅， 所以咧我哋而家啱啱開嗰啲係務會啊，咁大家都討論呢個上 Zoom。嘅一啲技巧，咁原來發覺有啲技巧，有啲同事睇得幾好嘅。就咧就係頭先你講咧，一般學生都唔中意開鏡頭噶嘛，個個都唔想開。但係咧，我哋當係兩個鐘頭或者兩個半鐘頭嘅課裏邊咧，中間事先介紹話，我哋中間有一個討論咧，大家要開鏡頭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咁短嘅時間裏邊咧，佢哋就會開嘅。啊、第一樣你又可以見下個樣啦、啊、因為事實上我哋真係單向咁樣，佢見到我見唔到佢嘅，即係嗰種感覺裏邊咧係好似真係互不存在咁樣嘅，即係尤其啲學生，佢係當你係一個即係考試啊、分數啊或者知識嘅傳遞者，而唔係覺得你係一個。可以代替將即係甚至你想象將你變成 robot 啊，其他教學方面咧就咁樣咯。 係個 robot 講一樣得㗎嘛。 即係將佢變成愛因斯坦個樣，然之後同你教物理學咁更加正啦。係可以咁諗嘅。但係咧翻返嚟講嘅意思咧，就係最重要咧就係需要佢哋真係要顯示喺鏡頭，即係仍然有個 facial expression， 佢又可以睇到其他同學，知道我哋有幾多人上緊堂，知道呢個咁樣嘅我哋嘅肉體嘅經驗、身體嘅經驗，呢個好重要。 陶生講呢點其實亦都唔單止係老師同學生，都係學生同學生之間都有咁樣嘅特別嘅情況，所以見到同學都好緊要。 好啦，咁喺呢度我哋停一停，听只歌先吓。稍后一点嘅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再倾。咁啊，呢只歌就系分离嘅，每当变幻时。

但都有人话 G9 系不折不扣嘅流民组织，多次喺不同政见嘅社区搞事，仲大开杀戒，目的就系要清除异己，革命只系佢哋嘅遮丑布。无论如何 ，G9 借今次暗杀事件再度上街，指控警方同反对派政客加上可恶嘅资产阶级合谋夺权。他们呼吁将国家还给真正的海地人民，即是三夫式卷发的劳苦大众，实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准备接管海地的超级市场、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及民生设施。看来海地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喺直播室裏邊咧戴曬口罩咧，有陶國昌咧、黃木欣同埋馬恩慈嘅，咁誒又講翻一個好似老套啲嘅問題啦。好多朋友話：喂，又講社交媒體，咁今晚咧我哋講社交媒體同埋人際關係嘅，因為以前講社交媒體咧，大部分都係集中佢點樣影響個人，咁當然啦，你影響個人都會影響呢個人際關係。咁頭先嗰 part 咧，我哋講嘅師生啦，咁跟住可以講下啲平輩之間嘅關係啦， 嚇。 陶國昌， 好啊，好啊。我諗有一個好重要嘅現象咧，我發覺就係而家嘅年青人嗰種孤獨感咧，係好明顯。 嗯， 即係我哋試下分析一下嗰啲社交媒體或者係嗰種種種嘅唔同溝通，究竟係因定果咧，好難講清楚。 係， 即係佢哋一方面咧，我哋知道係叫自我中心好多。 係， 即係每個人都係關心自己嘅興趣啊。哎呀，你睇嗰啲所謂網上裏邊嗰啲短片咁樣，都係影下貓仔啊、狗仔啊、可愛啊，佢哋叫小確幸啊嘛。即係呢個有一個時代。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感受到咧就係佢覺得好似係嗱，我哋成長嘅時期都有個階段係叫做比較孤獨嘅。 係啊， 即係摸索自己嘅未來啊，摸索我是誰呢啲人生問題啊嘛。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我哋係真係覺得即係朋友少嘅。嗱，譬如我自己講翻。就係話喺小學到中學咧，基本上就只有兩類人可以做朋友嘅啫。第一就係同學，咁同學咧通常一班四十人都怕者冇超過五個嘅啦。係因為我又唔玩打波嘅，即係嗱打波啊有體育運動嗰啲好啲，因為佢參加球隊咧至少有十個八個人喎，係嘛？咁好啦，你即係又要大家嘅趣味相投啦，又要大家傾得埋啦。咁嗱，即係一係同學，一係咧就所謂隔離鄰舍啦。咁而家咧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嘅新一輩咧，唔好話啦，話而家我諗八十年代嗰啲已經冇隔離鄰舍嘅，咁啊剩翻同學。咁甚至你去到高中咧，先至開始有所謂隔離學校嘅同學。咁但係而家咧，你用社交媒體啊或者咩咧，哇，好快喎、 啊！ 係啊，著聲喎，可能你即係小學嘅時候已經哇有成幾百個，唔知邊個睇到你，但你又唔知嗰啲人係有幾多幾年紀係點嘅喎。 係啊，所以頭先講個孤獨感就係呢個現象啊，真係。雖然我哋識咗多好多人，某上個廣泛咗好多，但同時咧，我哋感覺都特別孤獨喎。黃武欣去分析。 我諗呢個孤獨感咧，可以從有心理學家叫弗洛姆啦，寫《愛的藝術》嗰個啦。咁佢好非常之簡單咁講，佢話人嘅孤獨係建基於不被理解嘅，即係佢唔係話你冇人陪咁簡單，可能你有人陪你去做一啲你好中意做嘅啊，但係佢唔理解你嘅感受。咁但係我哋會問，明明社交媒體好方便㗎，你識咁多朋友。以前識三個就話唔理解你嘅，而家你識三千個都唔理解你咁樣樣。咁我諗呢個係有趣嘅地方，就係社交媒體佢嗰種特別嘅呈現方法咧，係好唔鼓勵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嗱，我覺得社交媒體譬如好似Facebook 啊嗰啲咧，咁佢有啲 function 係 like 啊咁嗰啲啦，其實嗰啲係一啲好簡單去表示認同。 或者唔認同嘅啲方法。咁、但係其實我認同你係唔等同於我理解你嘅，即係有時候反而有一個人佢唔同意我講嘅嘢，佢鬧我，跟住我同佢爭辯，咁嘅時候咧，反而我會覺得啊，呢、這個人其實理解我，或者至少佢嘗試理解我，會令我唔孤獨。咁、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喺而家嘅社交媒體咧，佢由於將人與人之間嘅溝通變得好簡化，為一個 like 一個心，咁、讓你可以好快脆地攞到一啲認同，咁好似好開心咁。因為你睇下我出一張相，哇！即刻有100個 like， 好多人認同我啦咁樣。咁但係呢個認同嘅代價就係冇咗一種交流，於是 冇深度。 於是乎就反而冇嗰種理解，於是乎你越多 like， 你嗰個孤獨感就越強烈。因為呢啲 like， 你諗下啲人 like 你，其實 like 你啲咩咧，你都 唔知道， 而你慢慢亦都變得唔 care。你 care 嘅只有你自己，咁於是乎人你就會覺得冇人真正咁樣理解你，我覺得呢個係種孤獨。 譬如話你今即係而家最興噶啦，即係食嘢啊，或者去邊度飲個咩貢茶乜鬼嘢古靈精怪嘢，即係總之新鮮嘅地方，咁你都係打卡啦，影啲相擺上去社交媒體，咁你就知啊、哎，好似阿黃夢欣話齋，今次去呢間餐廳。擺咗張相上去，有500個 like 喎，咁但下一次咧，去另外一間影落去，可能得5個 like 喎，即係你唔知點解啊，即係變咗某個程度咧，你會覺得外在世界你係冇辦法把握到嘅，係即係嗰個世界係完全係好奇怪嘅，你唔知道個規律喺邊度， 冇錯， 係嘛？但係譬如話我同同學一齊交往嘅時候，我知啊，佢又中意睇呢個咩嘅喎，周潤發嘅喎。佢又中意聽張國榮喎， 至少你可以問下佢啦。即係譬如你做啲嘢，你同學唔中意嘅，咁佢鬧你，咁你問到你做咩唔中意啊？咁但係而家你寫一篇文，人哋唔中意，佢俾個惡評你，佢 unlike 你咁樣，咁你其實冇辦法知道點解嘅。咁其實就冇咗嗰個真正嘅溝通喺度， 冇咗 feedback 啦，所謂。因為我哋好多時咧，頭先講開咧，就係我哋直接溝通嗰陣時咧，嗰個 facial expression 即係表情嘅反應咧，係好複雜嘅。你從生物學講，人類嘅表情係所有生物最複雜嘅嘛。咁因此嚟講咧，我哋所以係咧，嗰個包括係對方嘅笑啊，咁樣你有感受到佢係親切嘅笑啊，定係假笑啊？咁呢個就係我哋直接溝通 喎。佢計過，我聽過有個心理專家話，即係人類嘅笑嘅十六種，即係包括苦笑啊、虛偽地笑啊、即係真心地笑啊、大笑啊、微笑啊，諸如此類，有16種笑法。 如果咁樣變咗，我哋所以一般 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咧，就冇咗呢種咁多元性啦，冇咗多元嘅性格表達或者係感情表達啦。咁於是咧，我哋嘅頭先嘅講法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得到 like， 得到500個 like 係咩意思咧？只係一個好抽象嘅，我得到，同埋咧，你永遠想揾一個規律。如果我影呢次漢堡包咧，係有500個，下次咧我影另外一啲小丸子咧，有5000個咁，你就以為嗰樣嘢受歡迎。咁但係受歡迎係咩意思咧？咁呢個過程個受歡迎咧，同我哋以前嗰種方式係。應該講話一種交流啊，甚至一種自我嘅認識、自我認同嘅咧，係唔同咗。 係 咁呢度不斷估咧，我啱啱聽開一啲後生仔度而家影緊啲叫做短片啦， 係啊， 網上邊嘅短片啊， 微視頻啊， 微視頻 啊， 微電影啊等等嗰啲，咁佢哋講出嚟個苦水都係。通常咧新嘅人士咧係會多啲人 like 嘅，有10萬、8萬啊咁樣，但係一定啊，佢哋規律就向下跌。都咁上下，唯有換個招牌出嚟，另一個網台又 即係同一班人再拍，跟翻嗰個所謂 formula 啦，個方程式再拍，即係譬如介紹餐廳咁，第一間就500個 like， 可能下一間咧就都係介紹新餐廳就得翻300啦，咁即係嗰種。 呢個諗頭先我哋講開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嗰種溝通咧。往往是跟我哋以前所謂有一種言必及義，有少少內容咧唔同，所以咪好嚴肅到咧，都係講緊一啲知識，甚至係介紹某啲嘢。咁其實你睇一啲短片嗰方面，佢喺某個餐廳裏面食嘢，佢又唔係真係介紹啲食物，而係代表住佢嘅處境或者個人嘅一種感覺。咁所以咧，嗰種情況下邊咧係好奇怪嘅，就係、是。雖然好似多咗好多溝通嘅媒介，但係現代人咧反而越覺得孤獨，呢、這個就頭先所講嘅啫。 呢度又炒開一筆，我想講啊，就話點解你而家啲飲食啊，即係強調咗嗰個色嘅。色香味嘛，但而家咧味冇人知噶，因為你影張相，我點知好唔好味？香亦都聞到嘅，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咧所有嗰啲貴價嘅 或者咧新嘅餐廳咧，最重要的一樣嘢係色。 嗯， 即係究竟你嗰杯嘢，你飲嘢嗰杯嘢，或者你嗰啲你想食嗰啲嘢，究竟佢擺設係靚唔靚？佢上唔上鏡啊？最緊要的一樣嘢，點解日本菜興起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日本菜上鏡啊嘛。 嗯嗯， 即係唐餐有度，譬如廣東菜咧有度唔好，你見啲醬汁多數都係。咖啡色啊，因為你用豉油啊嘛，咁你實係咖啡色啊，或者即係總之咧係咁樣嘅。譬如牛扒都係噶，你試下煎熟咗，你一定要切開佢喎，中間哇鮮紅色，即係你明即係個色啊，用色嚟代表咗一種食物，甚至茶都係嘅。見到古靈精怪喎，有綠色，有紅色，有咖啡色，有粉紅色，我見到啲都奇怪。就是因為我覺得是社交媒體的問題的 都有關係啊。其實甚至乎可以講到，好似譬如頭先陶生講嗰個人際關係嗰種孤獨感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呢似乎同佢嗰個內容嘅單一有啲關係。我會咁樣講就話，喺社交媒體底下嘅人際關係咧，佢會令到我哋去抑壓咗我哋嗰種自我，甚至乎故意去剝落咗我哋嘅自我。其實呢、這個即講到好似好複雜，其實好簡單咧，就係、是、你一班 friend， 佢但係全部都中意做某一個明星嘅，咁你就算唔中意，你都要扮中意啦咁樣。以前都係咁嘅，咁但係喺社交媒體底下咧，這個現象就會放大咗千倍百倍，因為社交媒體其中一個特性就係你能夠表達嘅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你一班 friend， 你可以話、哎、我中意佢嘅歌藝，我中意佢嘅演技，我中意佢個樣去傾，咁但係係啦，但係你而家唔係喎。總之你發一啲咁嘅片咧，你譬如你發一啲貓貓狗狗嘅片咧，你就有可能兩千個 like、 嗯。 你咧分析呢個世界局勢咧，就睇都冇人睇嘅咁樣。咁於是乎咧，慢慢大家咧都會發表同樣嘅嘢，因為可以得到最多嘅 like。咁其實你自己真係本來對貓貓狗狗啊、飲飲食食未必有興趣，咁但係你為咗獲得呢一種別人嘅認可、 嗯， 你就必須要將自己真正喜歡嘅嘢擺埋一邊。咁但係呢種嘢你自己知噶嘛？咁人嘅孤獨感慢慢就喺呢度建立出嚟，就會發覺冇人了解你。咁但係最可悲嘅地方就係唔係真係冇人理解你，而係你為咗得到他人嘅認可，故意將自己隱藏起嚟，唔俾人去理解，而形成嘅一種主動建立嘅孤獨感，咁就更加難解決。 面對面就難啲嘅。我老實講，即係你你喺文字啊或者咩嗰度啦，你話齋，即係容易啲嘅，因為人哋睇唔到啊嘛。 嗯、 即係譬如我以前都係㗎，有啲我而家諗翻你中學嘅時候，有啲同學，哇！我哋睇邊個啦咁，我唔退咯，又要嘥錢又要剩，咁你點啊？即係你好難。即面對面，你比較難於隱藏你自己。有時後生仔，你十幾歲嘅時候，你點隱藏你自己嘅感覺咧？咁嗰陣時你嘅孤獨可能就係因為你冇乜志趣相投嘅人。但係而家咧，好似阿黃夢欣話齋話，你一定有啦，嗰啲朋友走唔到嘅。如果你完全冇朋友咧，你就唔玩社交媒體添。 系啊， 你开个账户嚟做乜嘢？ 同埋社交媒体到底都系一种商业嘅机构，佢有一种佢唔中意唔好嘅气氛嘅，即系佢点解 Facebook 系有 like 唔会有 dislike 即系你唔可以揿个掣唔中意，因为呢样嘢大家用户唔中意啊嘛。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只系有赞冇弹嘅单向嘅社交模式，反而令到人与人之间嘅理解系更加困难。即系你冇办法表现到你唔中意呢样嘢嘅时候，全部人咧就渴望得到认可，并且你唔会得到唔认可。的时候，咁你就会全程投入去玩呢个游戏啦。 唔系，你一系就退到好极端啦，会唔会咧？黄美欣 系， 即系你见到好多，即系点解Facebook 啊嗰啲留言咧，闹人闹得好极端嘅， 系， 即系好离谱嘅，即系直情系过晒，完全不合比例嘅， 系， 即系你可能吐啖随街吐啖痰，佢就你要死啦咁，你都唔系人嚟嘅，你衣冠禽兽嘅，你明啊？即系随街吐痰都得嘅，或者见死不救都得嘅，咁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嗰种啊，系去到一种情绪嗰个爆发喺爆发点嘅。 但係呢樣咧又有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喺社交媒體度咧，你要同一個人唔做朋友係好容易嘅事。你咁樣鬧我，我咪 unfriend 你咯。但係你諗下，你真正嘅朋友唔係咁容易噶嘛？即係你認識咗佢三年，你要絕交，唔係話拜拜咁樣噶嘛？即係似乎當你嘅友誼嚟得即係走得咁輕易嘅時候，我哋就未必真係會去建立一啲人際關係。我哋永遠都相信，譬如法律，我都相信，人際關係係一步一步建立出嚟嘅。即係唔係話我欣賞你有 X Y Z， 因為你可能冇咗噶嘛。譬如我欣賞你勇敢，你聽日唔勇敢，哦，我哋唔係 friend 啦。 嗯、 即係似乎友誼唔應該係咁簡單，但係而家嘅社交媒體佢比較鼓勵我哋去做呢樣嘢。 仲有一個頭先我哋講開嘅數據嘅問題咧，就係、是、人咧一生裏邊咧，其實 真係認識啊！我哋唔講以前嘅社交媒體之前嘅階段啦，咁可能真係百零人嘅啫。我聽講個心理學家可以有啲人咧加埋你個嗰啲地址簿啊，都以前嘅，大概可以去到八百人至一千人，可以咁樣，即係你叫相識，因為一班同學四十個啊嘛，換幾班已經百幾個咁，即係叫識得嘅咁樣。但係真係能夠有。交往的方面一定很限制的， 對， 即 係 要即係好似自己的家人啊，或者係幾個老友啊，成日去睇波啊，或者係飲啤酒啊啲咁，嗰啲先叫做熟悉的朋友，然之後傾到心事啊嘛。咁嗰個比例嚟講咧，好可能真係一般嚟講可能五六個啦，有啲人得一兩個啦，有啲人可能有十零個，但如果你有六七十個咧，就唔構成呢啲所謂死黨噶，因為你會分散噶嘛，即係呢個人性或者人咧，未必一定係點講咧，一定擁有，而你個情感係好有限嘅，你唔能夠愛五十個朋友咁多嘅，你咁樣愛咧係好稀薄嘅啫，所以你能夠愛嘅方面咧，都係大概能夠付出感情嘅，係你班同事裏邊嘅二十個。里边嘅三四个，一班里边咧，头先我哋讲开大概五六个咋，有一班叫死党，一齐踢波啊，一齐睇戏啊咁样，有时系两三个添噶，啊，有时呢啲唔讲拍拖嗰啲啦，咁于是咧呢个数量上咧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即系我哋以前嘅交往，有一个限制性，但而家个方式里边咧变咗突然间几千人，或者有啲系几百万人嗰啲咁样嘅，嗰啲大概都唔构成交，唔系交往嘅问题。甚至唔係溝通咁樣。 所以我都好有興趣嘅，即係呢一代人啊，即係喺所謂九零年開始咧，即係如果你講正式社交媒體，就應該零七年啦，有手機啊，有手機就比較緊要啊，零七年啊嘛，就 iPhone 啊嘛。好啦，咁即係你通常譬如話你九幾年出世嗰啲咧，咁你到咗零七年或者一幾年，咪十零廿歲咯。即係究竟呢班人長大會點咧？係嘛嗱，我哋嗰代咧就好中意講一句説話嘅。就係話你最真摯或者最能夠接受你嘅朋友咧，多數你喺中學或者大學識嘅，係因為你有咗嗰個堅實嘅，即係嗰陣時啊，大家交朋友嘅基礎。就算咧，你第日咧，大家唔同嘅立場、唔同嘅陣營或者唔同嘅行業諸如此類啦。咁好啦，而家我哋就最即係記得嗰陣時咧，最中意 Facebook 係咩咧？就係話呢啲朋友其實失散咗啦，因為有啲又去咗美國，有啲去歐洲，全世界都係突然間揾翻曬。而家揾翻曬咧，由於大家都係中學同學或者大學嘅時候曾經相交過，咁變咗你好快啊，就能夠建立翻嗰、那個即係。聯絡啦，你唔一定係嗰個友誼，可能未必保持到啦。但至少因為大家有個咁嘅過去，於是咧大家聯絡嘅時候咧，你仍感覺到好滿足嘅。咁但係好啦，而家新嘅呢班咧，大件事啦，會點咧？好啦，咁呢個時候聽只歌先啦嚇。咁啊十一點半翻嚟，我哋繼續再講，就係鄭中基唱嘅叫《時間、人物、地點》。 傍晚和长夜白天，愿像往年重演。想起往年，我碰着你的一天一重要，两个梦已永不变，成长中。闯决心向前，回忆的碎片渐渐沉落像雨烟。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在你记忆中不改变。 奢想某天一直陪伴你身边。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愿像往年重演。想起往年，抱歉没法于身边，不必忘我会在你记忆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埔广福道，昨日的士撞向安全岛的车祸，一名63岁女伤者今早在屯门医院伤重不治，令到车祸死者增至两人，四名伤者在威尔斯医院留医，其中四岁男童危殆，怀孕五个月的37岁孕妇和51岁女子情况严重，被捕的63岁的士司机情况稳定。有市民到车祸现场献花，大埔区议会副主席刘勇威说将会约见运输署跟进事件。警方昨日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涉事的士司机。一名男子涉嫌性侵13岁女儿案，他和三名亲人串谋阻止女童出庭，以及要求女童改口供，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成，分别判监3年9个月至到6年半。法官说四个人是女童的至亲，应该保护她，但现在反过来对付她，令她孤立无援，形容案件骇人听闻。法官又说女童父亲为保证脱罪而不择手段，让亲人以身试法，形容自私至极，令人发指。拉丁舞蹈师李嘉莹2014年接受抽脂时昏迷，其后不治，涉案医生关孝之被控一项误杀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经过29日审讯，七人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后一致裁定被告罪成，被告还押至下月3号判刑。法官李素兰表示控罪严重，撤回被告保释，被告需要还押至9月3号早上判刑。法官又感谢陪审团付出，谨慎考虑证据达至裁决。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全面批准向16岁及以上人士注射两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是首款获当局批出有关验证的公司。管理局说在数百万人已经安全接种新冠疫苗之际，当局批出有关认可，期望可以说服更多未打针人士有关疫苗是安全和有效，令他们有额外信心接种疫苗。美国当局去年12月向16岁及以上人士批出紧急使用辉瑞疫苗的授权，今年5月再将使用授权降低到12岁及以上。今次的全面批准授权未有涵盖12至15岁人士。报道说美国目前有超过2亿400万人接种了辉瑞新冠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89点，上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3点，上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3， 日元 109.83，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69，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71，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39美元，卖出1804.03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咧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咧都是叫我哋要永不放弃的，咁希望我哋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咧，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哋加油啦！ 等到死拒绝命运，等到死有心生分，我嘅生活其实我有翻翻成团，快快手嫁出有几远飞得几远。You gotta move on, just bring it up. You gotta move on. 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饮管、胶杯、胶叉、外卖盒，全部都是用一阵就变垃圾。今集大家一起收听，怎样先做到源头减废，保护环境。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基本局话九月开始特定机场员工都要打最少一针。 医疗豁免咧亦都不获接纳，咁系咪即系变咗要强制佢哋打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基本局都系一个好大嘅机构，员工佢可能因为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佢个工作岗位就即系未必喺机场禁区入边，基本局应该都系有深思熟虑嘅。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散文集《给孩子的港台散文》似乎好适合我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有香港和台湾的散文可以一并来读。依我看，这个是编者为年轻读者编选的一本散文集，特别的名称讲明给孩子，亦都是话为年轻读者而编的意思。但是编选人在序文中这样讲，他说文章虽然突出了孩子的身份，但绝对不意味长者不宜。换言之，这本书绝对是老少咸宜。不过我都是觉得不是很清楚，因为给孩子的意思原来是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反而是害怕读者咧系误解咗有乜嘢其他嘅意思。 呢本书能够选出一啲香港同埋台湾嘅散文篇章一并嚟读，亦都饶有情味。香港考试局每年嘅文凭试中文卷嘅阅读理解，偶然亦都用上一啲台湾散文作为考卷。今年仲嚟一个更进一步，选用咗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由内地译家文杰若翻译嘅一篇散文《吉子》作为阅读理解试题，亦都有新鲜感。 阅读无界限，系好嘅中文文章，用之于考核学子阅读文学嘅水平，系可以拓宽年轻学子嘅语文视野嘅，真系好事一宗。我哋首先睇下散文集嘅选载里边道道嘅文章啊。道道有一次翻嚟香港，一班朋友聚会喺一间餐厅里边大吃大喝， 但是往后呢我们就很少通讯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真的一点都没错。 道道在书里面有三篇写作，其中一篇《见说》写他乘飞机回纽约的家，就在安顿下来的次日早晨见到窗外下雪的温柔。雪点子小的像粉末，大的像鹅毛，随随地顺着风细洒下，其中较细的雪片不受风力影响，自顾自地在空中飘飘荡荡，活泼异常。 道道写出了落雪的温柔，文字非常优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孩子的港台散文》，编者刘兆明、梁淑敏，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黃木欣啦，有陶國章同埋安次嘅，咁我哋講社交媒體同人際關係啊，咁啊呢個咧就傾傾下，就諗起一個即係而家都冇乜人講啊，係咪我哋老鬼咧？啊，陶國章叫修養啊， 係啊，因為今晚我哋雖然講社交媒體，但有一個比較重心嘅地方裏邊，特別想研究一下現代人。特別年輕人嗰種孤獨感，當然每個時代嘅人都有孤獨感嘅，但呢個時代裏邊嘅孤獨感啦，或者玻璃心態啊等等嘢咧，似乎係幾大嘅負累啊。咁我哋又想當年啦，即係未有社交媒體之前嘅時咧，我哋會同人交往，有死黨，就好似孔子所講嘅三人行必有我師，幾個踢波咁啊，有一個人好自私嘅，你就會杯葛佢。啊，邊個比較係慷慨嘅，咁你覺得啊呢、這個老友咁樣，即係你會喺朋友裏邊學習，因為個學習咧有一個好重要係個時間，係連續幾年噶嘛。即係同社交媒體嗰種方式，你偶然識到一個人，佢講講佢同你中意睇乜嘢電影咁樣，嗰種瞬間嘅片段化，頭先講開，碎片化好唔同。咁所以咧，修養咧有一樣嘢特別嘅地方就係，你透過實際上接觸人與人嘅關係，有好多時係互相爭論啊，有時甚至互相討厭嘅喎。到一個階段裏面咧，你要協調，即係最簡單，好似中學嘅人士咧，我哋以前嗰啲名叫沙塵啊、招積啊咁啊。咁有啲同學梗係咁嘅，就會俾人杯葛嘅。咁於是講佢慢慢會修改一下自己嘅外表啊，甚至個態度。咁呢種過程裏面係一種成長過程。 冇錯。 咁呢點咧啱啱好咧，就係我哋呢個所謂社交媒體化嘅階段裏面咧。剛好就冇咗呢種修正過程喎，即係你成個永遠好似自我中心，永遠得到 like unlike 啊咁樣，你唔知道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啊，實際上心目中係點樣，所以呢種係一個可能係好大嘅危機嚟嘅。 我諗佢唔止係冇得到批評咁簡單，係有一種加強咗呢一種趨勢，亦都好多人講過嘅就係好多 social media 啦，佢哋寫出嚟嘅 algorithm 都會有一種兩極化嘅傾向。非常簡單嚟講，就係你係一個點嘅人咧，你就會識。就群埋嗰班人噶啦，因為唔係同你同樣嘅立場啊、睇法嘅人咧，好有可能咧，你唔會同佢做 friend 啦，又或者咧嗰個 Facebook 本身咧，佢唔會建議你同呢個人做 friend， 即係咧你睇到嘅資料啊、你嘅交友建議等等咧，其實都係同你立場相近，於是乎咧你好容易講每一句説話咧，都係得到大量嘅認同認可嘅，咁於是乎你喺建立呢個過程當中，你就會有一種看似好龐大嘅自我，但係你呢個自我其實係。未經過一種挑戰嘅，咁於是乎呢一啲所謂嘅朋友，其實到底係咪真係朋友呢？咁你透過咁嘅關係建立出嚟嘅自我，有時候就未必真係能夠經得起一啲打擊咁樣。 係因為你冇啊，冇試過啊嘛，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朋友之間互相取笑啊、奚落啊，甚至咧真係面斥不雅都有嘅，係嘛？即係有啲人講嘢唔經大腦噶嘛，咁都係噏咁，即係你朋友之間真鬧喎，唔係假喎。 所以呢啲年青人之間嘅我哋叫欺凌行為咧，其實已經性質有啲改變。 係啊， 即係以前嘅欺凌行為，可能我笑你。你着衫肉酸，你个头 set 得唔靓，咁但系之前有套纪录片叫做《Social Dilemma》啦，佢又提出一个有趣嘅研究，就系话自从社交媒体出现咗之后，一啲尤其是一啲十四五岁嘅女仔啊，佢哋嘅自伤同埋自残嘅行为咧系大幅度提高咗，即系佢哋点解突然间多咗好多人自己伤害自己嘅身体咧？你谂下 social media， 佢又未必受到人哋直接嘅批评嘅，即系 social media 佢唔会闹你乜乜乜，反而系佢。睇到其他人擁有嘅一啲嘢，可能佢冇，或者可能擁有啲名貴嘅手袋啊，或者擁有一大堆俊男美女嘅朋友啊，咁佢冇，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自己受到傷害啦。咁呢一種算唔算係 bullying 嘅？因為又冇人真係傷害佢，但係某程度上係佢自己抵受唔到，覺得啊，我同呢個網絡世界嘅 standard 好似有啲差距，咁我就自我受傷啦。似乎都同佢哋嗰種脆弱嘅自我係有一啲關係。 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嘅一樣嘢叫玻璃心咯， 係 嘛？即係以前我哋就係話，即係甚至你中國傳統儒家講修養都係咁噶嘛，即係你一定要經過好多嘅磨練啊，你經過好多挫敗啊，俾人受人攻擊嗰陣時，你受人攻擊冇計嘅喎，嗰啲係你啲同學嚟，咁你點？是你不能夠不翻學噶嘛？你唔通亦都唔能夠唔見到佢噶嘛？咁於是好多時候你就要諗或者即係揾方法，大家點樣相處啦？但係你而家媒體唔使嘛，社交媒體呢個嘢乞人憎，你咪 unfriend 咗佢咯，你唔費事睬佢咯。 所以呢度咧就係見到啲現象咧，就係我哋即係又係社交媒體之前嘅種狀況咧。 係 我哋要學習進入成人嘅世界， 冇錯。 由中學啊嗰陣時，慢慢大家相識之後咧，你要學習一啲社交嘅對話。 嗯， 雖然係寒暄咗。或者有少少虛偽添，但最少嚟講咧，你係揾到另一啲叫做共同啲嘅交往嘅語言啊。有時講對唔住啊，有時即係幫下人啊，即係要應對嗰啲咁樣。咁呢個過程裏邊咧，就係佢係有一種點講，逐漸而進入成人世界，又喺成人世界裏邊咧有一個咁樣嘅所謂社交圈啊，或者溝通嘅過程。或者一般社交禮儀，但係咧，我哋而家見到當係三廿零歲、四十歲咁樣嚇，都唔算細路仔啦。 係啊， 但係好似未進入成人世界嘅喎，即係因為嚟講，佢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可能 佢做 IT 啊嗰啲嘢，因為唔同人唔需要同人交往。另一方面咧，係從來冇試過喺一個成人世界裏邊互相嘅點啊。好唔好聽就寒暄，但係有時係一種基本禮貌嚟嘅。 唔係 佢哋少咗呢樣嘅關。 唔係就係一個最簡單最基本咧，即係外國已經講過啦。嗱，以前我哋寫信咧，或者寫便條啊，你一定有 D 啊乜乜噶嘛 ，D 啊國章 ，D 啊木恩或者 D 啊 Mr. Wong 咁之類嘅。第一，而家電郵已經永遠你唔會 D 啊乜噶啦，因為你唔會有個抬頭去稱呼人啊。咁喺 Facebook、Twitter 乜鬼嘢一定冇嘅。 係。 甚至你連署名都冇啊，因為你大家知啊嘛，係嘛？我喺 Facebook 度我寫咗，自動 Facebook 會幫你加個名，知道係你掟出去嘅。所以你完即係嗰啲所謂即係呢個雖然係好細微嘅嘢，冇你唔寫啲啊都唔緊要，又唔使即係我哋細個啲學噶嘛，最後咧又要 your sincerely 啊，即係嗰類嘢。唔好講赤讀添，中文而家啲人係唔識寫中文上 嘅。我諗啊，陶山頭先提出嗰、那個成人咧，其實幾有趣。即係其實成人當然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啦。但係我估佢其中一個特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所謂嘅成人世界溝通，其實當中有好多不確定性。即係其實你唔係好知道，因為人每一個人都好複雜，你唔能夠完全掌握對方嘅諗法係咩，佢嘅行為係咩，然後喺唔確定嘅情況底下，我點樣同呢個人相處咧？咁呢個其實係所謂嘅成人世界嘅一點。咁而網絡世界，我覺得嘅觀察就係佢將呢種不確定性盡量減低。咁而呢樣嘢對於用家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處嚟嘅。即係你諗下，我可以自己選擇我個朋友。你睇好多交友嘅 apps，你咪揀咯，18至到27歲，男性，身家幾多錢，有兩隻遊艇，嗰啲我就 friend 啦。得一隻遊艇嗰啲就唔同佢 friend 啦，咁樣。即係你可以選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呢個時候你係一個用家。 你是使用緊不只是这个社交媒体，你甚至乎使用緊一个所谓的朋友。但是你真正的朋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不会视自己为一个用家的嘛，你不是用你的朋友嘛。即如果你很有趣的刚才提过的纪录片就说你有咩行業底下會叫你嘅顧客做用家呢 ？user 咧得兩種嘅啫，一個咧就係吸毒嘅 drug user， 一個咧就係社交網絡嗰啲 user， 你嘅 user name 係啲乜嘢？咁但係如果當你建立咗呢一種咁嘅關係嘅時候，咁嗰個仲係咪你嘅朋友咧？或者至少呢個朋友本身佢都唔會令到你嘅孤獨感會有所減少。 即係至少佢唔會樣樣都要順住你意嘅， 正常嘅朋友唔會 咯。你而家見到咧新一代咧，有一啲嘢一唔啱，即係一唔好嘅，逆佢意嘅，同埋有好多嘅挫敗咧，就好容易啊！即係每一次咧，我睇到嗰啲統計話有16%或者10%小學生甚至20%都試過嘅，都覺得有抑鬱症。咁我就會諗就係頭先傳統嘅傳統話我哋做人要學修養呢樣嘢。收養的意思就是經得起打擊啊嘛，同埋你要經得起風浪啫嘛，因為細路仔嘅時候，老師都成日，先家長啦，長輩實講，你人生幾十年，你點可能乜嘢都順利啫？唔可能噶嘛，咁所以你未，甚至你去學呢個柔道啊，或者咩都係啦，先學跌噶嘛，先學跌嚇，先學防守啊，你俾人打咗落地下，你點樣忍得住嗰種痛諸如此類，你才學到真正的武術噶嘛？你不跌，你不可能的，譬如你踩單車都是的，你去游水時必要喝幾啖水噶嘛？你不可能不喝水就可以學識到游水噶嘛？但係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而家呢種咁嘅玻璃心咧，就係嗰種人際不單止個人係咁，而係兩個都是玻璃心的人走埋一齊咧，你係好慘噶喎！佢哋之間個關係會係乜嘢關係咧？ 我想这种抑郁症的普遍出现，可能我不知道它到底跟社交媒体有几大关系，但是理论上都可以推测，就是因为抑郁症很多时候都它的重点不是在于你面对几大的痛苦或者灾难， 不是外在， 就是你可以很小的时候抑郁症，反而是抑郁症的人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不信任，就是他觉得他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了，这样就算这个困境可能很少，就是他跌了个银包失恋这样， 是 那他只要判断自己为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是不可解决的，而至于再说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那他很容易就会跌了这个这样的抑郁入面， 甚至他可能是细到呢，就是平时我一路都是头五名的考，咁而家跌咗落去十名以外，咁佢認為呢個係一種壓力啦。我點可以爬翻上去咧？係嘛？譬如我 form one to form three 咧，全部都係頭三名、頭五名嘅。點不知突然間上到高中有噶嘛？因為高中嘅課程可能有啲嘢你唔掂噶嘛。form one to form three 嗰啲 physics 你好容易搞，但去到嗰度啲 physics 你唔係你讀得嚟噶啦。咁你成績會倒退，倒退佢認為嗰個壓力已經好大。 這個應該是放大了，我覺得是直情，真的好像剛才主持說，因為社交網絡呢，它是很容易讓人與人之間進行比較，都很容易，即以前你一班 friend 叻咪叻，唔叻唔叻咯，但係你冇咁多炫富噶嘛，最多你咪隔離嗰個孭個袋靚啲，咁但係你而家譬如一打開 IG， 哇人哋咩有錢人都有， 咁 係 冇事嘅，因為我嘅經驗係我讀五年嘅中學咧，永遠考第一、二、三、四、五都係嗰幾個同學， 咁你又冇乜所謂嚇， 冇所謂啊，即係佢天分高嘛，你可以解釋到啊，佢天分高你唔夠佢考，或者你跑步你永遠都跑唔過阿黃武欣噶啦， 係 嚇，因為佢身材又好啲咁啊，係嘛，咁你會接受啊嘛。咩叫接受呢？就是接受你唔得啊嘛，你唔夠人嚟啊嘛。但系而家咧，即系你面對唔到壓力啊，甚至朋友之間嗰個關係，嗰個人際關係都好脆弱嘅。我就係驚呢樣嘢。 或者我頭先想再 point 咯，即係補充一點咧，就係其實佢個社交媒體佢好鼓吹比較呢樣嘢咧，其實係危險嘅。因為我哋正常人與人之間交往一班 friend， 梗係你有啲嘢你叻，我啲嘢我叻㗎啦。咁但係而家唔係，我打開網站就睇到啊，好多人有錢過我，好多人靚仔靚女，唔知點哇，個個都 model 咁樣嘅咁樣。咁啲年青人喺透過比較。當他透過比較去建立自我，然後他這個媒體又有大量的比較底下他是差那個的時候，他很容易就會成為了自我低落的一群，即如果他不是 實有的， 正常圈子 你有100個 friend 你實死的，你梗有三四个咧靓个，有钱过你，有钱过你嗰啲未必靓过你，但你又会有三几个靓过你，你话即系你因为你越识得人多咧， 你又 但係喺社交媒體呢、這個數字就大咗無限倍，並且每個人都將佢自己最好嗰面表示出嚟。 係啦， 佢嗰個 model 你唔知佢背後嘅生活係咪亂七八糟，但你淨係見到佢好靚。咁、 啊、 然後你照話我就唔係好靚，咁你即刻就有一種自卑嘅心態衍生出嚟。 咁成日其實成組人個個都自卑， 所以就話 因為你唔識當地同人比啊嘛。 係， 你明唔明啊？ 而社交媒體佢好鼓勵我哋透過比較去建立自我價值， 嗯、 但係佢呢個平台本身又好容易令我哋因比較而覺得自卑喎，咁、嗯、所以就會多咗好多 矛盾，即係成扎社交媒體咪人人都覺得自卑，人人都覺得唔夠人嚟，咁然之後咧就更需要咧覺得自己優秀嗰邊 係啦，咁咪 嗰度大鑊，我覺得嗰樣嘢嗰個壓力係好大，即係因為係嘛，即係啦，錢我唔夠佢叻，喂，我讀書叻過佢好唔好啊？我讀書叻佢唔到，喂，我識個女朋友叻過佢得唔得啊？或者我養 個問題係冇佢啊，即係你平時係個朋友嘅時候，哎，我唔夠你讀書叻，我養只狗叻過你，但你而家個佢係一個好抽象嘅對象嚟嘅，只不過係有一啲人 post 咗某啲相。佢係好優秀嘅，你係冇辦法叻過佢，你永遠都冇辦法叻過佢。咁但你又冇辦法唔比較喎，因為你每一日碌嗰個 I G 嘅時候，你就不斷咁睇到啲人出呢啲嘢。咁於是乎嗰種自我就好容易好低落。你除咗去跟佢呢個潮流之外，你冇辦法對抗佢呢一種好似好完美嘅一個， 即係種好抽象嘅壓力。即係，但你習慣咗係好淒涼嘅。即係話你好細個嘅時候咧，你甚至而家即係我諗小學一二年班啲人咧，已經啲細路仔覺得佢面對佢係一個有壓力嘅世界。 嗯， 我哋僆仔嗰時係唔知嘅，係唔識嘅，無知到不得了。其實我哋好大嘅壓力，即係屋企又冇錢啊，諸如此類好低。但其實我哋嗰時係唔知嘅。咩叫壓力啊？真係唔知嘅。曳咪俾父母打咯，係嘛？即係學校學業成績唔好，咪先生鬧咯。 所以咧，今晚我哋講咁多咧，其實可以理解到咧，就呢個社交媒體嘅人際關係咧，係令到有幾點特別嘅，就係我哋而家人脆弱咗。 係， 因為我哋冇一種真係好真摯嘅朋友作為你嘅支持啊。 嗯， 即係好似以前失戀咁樣啊。 嗯， 咁啊，總係有朋友成晚陪你啊之類嘅。當然而家都有， 但係 而家你情形下邊咧，你發覺你好孤獨，承擔住。 嗯， 所以而家我哋聽啲後生仔講就係乜嘢都壓力。啊！真係壓力，我有壓力，周圍都壓力。即係其實佢壓力嘅意思就係有啲嘢唔順自己嘅意思。咁你用一個好龐大嘅對比，你自然就好多嘢唔順，包括又唔夠錢咁多啊，唔夠人靚仔靚女啊，包括可能係太肥太瘦啊咁，外表上都有一大扎嘅對比。所以呢種情形下邊咧，的確係我哋呢個新時代裏邊嘅人際關係嘅危機。 特徵嚟嘅。好，咁啊，同國章真係好多謝佢幫今晚嘅我哋嘅節目作咗一個非常好嘅結論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基哥啦。张伟基那些年，咁啊，听晚咧，飞哥就请嚟柯志谦同埋陈百南啊，讲讲啲益生菌，咁啊都好知识性嘅，咁啊大家记得听晚收听啦。咁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